央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多年前，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内地播放时，那场面、那阵势，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正是这部电视连续剧，让霍元甲的故事在民间是广泛的流传。人们为霍元甲那种自强不息、敢与外国列强抗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精神所感动。不过，据霍元甲的后人声称，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没有完全真实的再现霍元甲的原貌。那么，现实当中的霍元甲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跟影视剧当中所演绎的又有哪些不同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就要带您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霍元甲。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人，生在1868年，有弟兄10人，其父叫做霍恩帝，武艺高强，常出入关东为客商保镖，在江湖当中是颇有威望。霍元甲幼年的时候身体单薄，常受到乡里顽童的欺负，在弟兄十人当中也常常被取笑。霍恩帝呢，也对霍元甲的瘦弱体质非常失望，他怕有损家风呀，便禁止霍元甲练习武功，而让他去读书。这个举措是大大刺伤了性情刚毅的霍元甲的自尊心，于是霍元甲是偷着练武，暗中跟弟兄们比赛。小南河村西边有个枣树林子，是一块坟地，平时的时候是人迹罕至，霍元甲每次偷偷的向父亲和兄弟们学那么个3招5式，就会到枣林深处去练习。他是边练边揣摩，夏天一身臭汗，冬天一身风霜，霍元甲的武功进步那是相当的快。后来他练武的事儿终于被他的父亲霍恩帝知道了，招来了一顿的训斥，但是霍元甲决定坚持到底。在他答应了父亲不跟任何人较量，不丢霍家的面子之后，方被批准跟父兄一起练武。1890年的秋天，霍家来了一个武林当中的好汉，说是久仰霍家秘宗拳的大名，其实呢是来比武挑衅的，言语之间还侮辱了霍家父子。霍元甲的三弟霍元清便与之较量，哪里知道3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霍恩帝迫不得已正要亲自上场，这时候他就听见一声喊：“看我的！”只见霍元甲旋风般的一跃而出。 霍恩帝一看是这霍元甲呀，气得那是七窍生烟，生怕他不知道天高地厚给霍家丢人现眼，也怕他被对手给打伤，但是阻挡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就是动起了手来。哎，就见霍元甲进攻快如闪电，马步稳如泰山，几个回合过去，霍元甲趁对手收腿未稳之际，俯身一腿扫去，对手一下子跌倒在尘埃当中。霍元甲趁势一步向前，抓起对手扔出了丈余远，把对手的腿都给摔折了。这出人意料的一幕使得大家是又惊又喜呀、啊！霍元甲武艺高强的名声也从此传扬了开去。而霍恩帝呢，看见霍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武艺长进，在兄弟当中那是出类拔萃啊，就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来霍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所长，将祖传的密宗拳发展为迷宗艺，将祖传的拳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转眼几年过去了，霍元甲娶妻生了子，日子呢过得稍微有些窘困。1895年的腊月，霍元甲挑着一担柴禾到天津卫去卖，他的柴担那可是与众不同啊，一条特制的榆木扁担，又长又厚，柴担足有300-400斤呢，但是他挑着却轻松自在，这使得行人议论纷纷，赞不绝口。霍元甲就来到西门外的西头湾子这个地方，但是他的生意还没开张呢，一个当地的流氓地痞就前来问他要保护费，要地痞钱啊，两个人由口角到动起了手来。要说这个地痞流氓虽然有几手功夫，那当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他见势头不对，一溜烟的就跑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流氓拿着刀枪棍棒前来报复了，霍元甲见势也抽出扁担严阵以待。等到那帮人一包围上来，霍元甲突然大喝一声，挥舞着扁担是左突右刺，前扫后抡，只听见风声呼呼响，地痞流氓们手中的武器是纷纷落地。接着霍元甲又来了一个古树盘根大扫堂，把扁担冲着流氓抡了一圈，这地痞流氓们是哇哇大叫着抱头鼠窜呐。但是时间不长，又来了40多个流氓，把霍元甲是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这时候的霍元甲那也红了眼了，他把扁担咔嚓一声截为两段，一手拿着一截准备应战。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喝一声住手，原来是当地地痞流氓的头子冯掌柜到了。这冯掌柜把霍元甲邀入了家中，设宴款待霍元甲，并且想让霍元甲来接手脚行，维持这块地盘。霍元甲答应回去之后跟家人商量一下再定。第二年的春天，霍元甲因为生活窘迫，就到了天津卫投奔了这位冯掌柜。他接手了脚行以后，陆续取消了勒索农民和商贩们的苛捐杂税，招致了脚行当中地痞流氓们的不满。而此后霍元甲辞去了脚行的差事，来到北门外竹竿巷怀庆药站做了一名搬运夫。话说这一天药站进了一批生地，每捆重500斤，有一身强力壮的大汉想跟霍元甲较量较量，他一个人扛起了这500斤重的生地捆，一连扛了3趟，然后当着众伙计的面说，霍师傅，人们都说你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今日你何不当着众哥们儿的面露一手，也让咱们开开眼啊。霍元甲早就听说这壮汉在药战当中是成强称霸，便想借这个机会扫扫他的威风。就见霍元甲笑了笑，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木杠，挑起了2大捆生地，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库房。哎呀，伙计们见他力挑千斤，神态自若，无不啧舌喝彩啊。而这位大汉顿时羞的是满脸通红，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话说过了不久，又出了一件事儿。一天早晨，怀庆药站的伙计去挑水，只见两个大青石6轴斜靠着立在井口上，那形势稍有触动， 这大青石的六轴便会坠入井中。伙计无奈，只好回去请来了霍元甲。而这个时候呢，井台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了。霍元甲来到一看，笑着说：这人真有本事啊，我佩服他，这分明是冲着我霍元甲来的。说着就见他来到了井台，猫下腰来，用两手捧住了这六轴，只听嗨的一声，就把两个六轴同时给推了出去。围观的人是齐声喝彩啊，霍元甲从此名声大振，人们给他送了一绰号，叫做霍大力士。 他是身怀绝技的武学宗师，他是不惧强敌的民族英雄。乱世尘缘，谁才是他真正的红颜知己？意外猝死，又隐藏了多少未知的阴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一个真实的霍元甲。 英雄美人是影视剧当中的永恒话题。作为一名飞升海内的武学大师，霍元甲的情感生活更是为人所关注。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当中，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漂亮的女性和霍元甲有过情感的纠葛。那么霍元甲在现实当中到底有没有过红颜知己？谁才是真正陪伴他走过一生的女人呢？翻开霍家的族谱，在霍元甲之下只有原配妻子王氏一人，而再无其他妻小。王氏是临近城村的王家之女，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嫁到了霍家。她跟霍元甲的结合完全是过去的媒妁之言，远远不是影视剧当中描述的那么浪漫。而霍元甲跟妻子王氏结婚之后一直相濡以沫，互尊互敬，共同来维持这个粗茶淡饭的农家生活。在电视剧《霍元甲》当中，霍元甲一共收了三位徒弟，他们分别是刘振生、陈真以及陆大安。其中只有刘振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至今刘振生还留有一张在精武体育会门口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刘振生是个貌不出众的高大汉子，身着长袍，有一些武林人士的气度。照片上的精武体育会的大门远没有电影和电视上的气派，不过是用一些竹篱笆围起来的一片土地而已。门上悬挂精武体育会的招牌。刘振生这个人是有功夫的，当时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虹口道场，专门供在华的日本人练习柔道。刘振生曾经在虹口道场和多名日本柔道高手比武，获得连胜。然而刘振生在精武会的时间是很短的。霍元甲去世之后，刘振生在精武会任教，但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去向不明。在民国时代，刘振生并非武林的风云人物，武林当中也没有留下他更多的事迹，关于他的其他消息也几乎没有，他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传人。另外还传说刘振生的母亲因为信奉天主教，在反洋教的运动中被义和团所杀。最近几年又有了一个关于刘振生的新传说，就是说他离开精武会之后落发为僧，后来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请其做了张学良的武术教官。918事变后，刘振生隐居到了乐亭，改名为刘庆顺，结婚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刘彩霞。他还开创了一门新的功夫，叫做三光门，并在乐亭传下了很多徒弟。这个故事让人真假难辨，但不管怎么样，都说明人们对刘振生的兴趣依然不减。陈真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人物，作为霍元甲的徒弟，其实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陈真最早是在李小龙的电影《精武门》当中出现的，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是霍元甲的贴身弟子。精武门的故事是从霍元甲遇害之后讲起，陈真呢是替霍元甲复仇的一个关键人物。而在电视剧《霍元甲》当中，陈真原是独臂老人程天笑的弟子，而霍元甲失手打死了程天笑后，陈真数次找霍元甲报仇，但是由于功夫不及霍元甲，报仇不成，于是他假意败在了霍元甲的门下，伺机复仇。但是最终 他也被霍元甲的高尚人格所打动，成为了霍元甲最为得力的弟子。他不但替霍元甲报了仇，更成为了新一代的英雄豪杰。当然，除了陈真之外，霍元甲的身边一直还有一个鼎力相助的人物，他叫农敬孙。电影当中说他从小替霍元甲练字，使霍元甲有充足的时间练武，长大之后帮助霍元甲开武馆授徒弟，后来又倾其所有帮助霍元甲创办了精武会。在电影当中，农敬孙跟霍元甲真是比亲兄弟还要亲。那么历史上果真有农敬孙这个人吗？其实农敬孙的本职工作是一位革命党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天津办了一个怀兴药站，是为他的工作做掩护。农敬孙的本名叫做许农，出身满清的官僚家庭，后来由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唯恐株连了家族，迫不得已改姓为农。农敬孙开设的怀庆药站以经商为名，暗中结交武林人士，积蓄力量，为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做准备。可以说日后霍元甲在民族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吓跑外国大力士，创办精武会，都跟好友农敬孙的影响和支持不无关系。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然了，说到霍元甲，就不能不提到他跟俄国大力士的那场精彩的对决。不过历史上真有过这样的决斗吗？1901年，霍元甲当时33岁，有一天他的徒弟刘振生拿来了几张广告传单，上面印着俄国大力士贝洛尼加在戏园子当中卖艺的事儿，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开开眼。霍元甲看了之后拍案而起，真是欺人太甚，他立刻带着刘振生赶往了天津卫。他们先找到了懂外语的农敬孙，然后到戏园子当中说明了来意。戏园管事儿知道霍元甲了得呀，不敢怠慢，安排他们在头等席坐定，便去向俄国大力士通报。戏台上俄国大力士出场了，只见这位大力士身材高大，体壮如牛，他先打了一套拳，活动活动浑身的肌肉，然后仰卧在台上，两手各举起了100磅的哑铃，双腿再夹住了一个，在三个哑铃上再放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一张八仙桌，4把椅子，然后有4名大汉上去坐在椅子上打牌，而木板毫不动摇。紧接着俄国大力士又表演起了拿手的绝活，叫平卷铁板。他先拿一块厚铁板，让人用大锤砸了3下，铁板毫无变化，然后他动足了气力，硬是将铁板卷成了桶，最后是断铁链。俄国大力士把一条粗铁链一头用脚踩住，然后绕身几周，另一段从肩上回过来，用双手拽住，只听得大喝一声，铁链咔嚓正断，落在台上发出了巨响。这些表演使得台下的观众是惊叹不已。表演过后，俄国大力士还不忘了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并且扬言表演3天，欢迎东亚病夫的挑战者上台较量。听到这儿呢，台下的霍元甲哪儿还坐得住？只见他一个箭步跳到台上，大声说道：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当众与你较量，怎么样？是君子斗还是小人斗，随你挑。俄国大力士事先已经知道了霍元甲的厉害，他怕当众出丑啊，便让翻译向霍元甲解释说，他刚才那番话都是夸张的宣传，为的是挣钱，请霍元甲不要当真。霍元甲是再三叫板，俄国大力士始终不肯出手比武，最后答应在报上承认错误，灰溜溜的 离开了天津。所以说霍元甲是不战而胜，根本他就没动手，把俄国大力士就给吓跑了。影视作品当中，霍元甲与俄国大力士在擂台决斗也是艺术加工的。然后是有关霍元甲的死因，这是外界争议最大的一个话题，因为霍元甲死的时候只有42岁，正值壮年，这样的年龄就突然猝死，对于一位武学大师来讲显得是十分的蹊跷。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死因当中潜藏着巨大的阴谋。现在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霍元甲因病而死。根据霍元甲生前好友陈公哲的回忆，霍元甲原来就患有咳血病，经常会发作。日本人卖药给霍元甲，说这药可以医治咳血，治愈肺病。霍元甲相信了，买来服下了之后，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陈公哲说这段话的时候没有是非判断，虽然他肯定了霍元甲购服日本人之药之后病情加重的事实，但是他没有说就是日本人下的毒，而是推测霍元甲用药不当。有关霍元甲死因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据说霍元甲在去世后，朋友们拿着日本医生开的药去化验，发现这是一种慢性烂肺毒药，这才知道是日本人暗下了毒手。下毒手的影响非常广泛，因为一些根据霍元甲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普遍采用了这个说法。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这些人认为下毒说是武侠小说影视作品安排主角之死而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这样的剧情处理是比较经济的选择。另外一个方面，这样安排可以加强霍元甲殉难的色彩，英雄嘛，总是以身殉义。霍元甲与日本人结仇不是个人的私事，他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以身相殉的，这就突出了英雄的伟大，也更容易调动观众的爱国情绪和同仇敌忾之心。霍元甲之所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武艺高强，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全民健身概念，让更多的人强健起来，为强国贡献力量。所以我们想，艺术作品之所以对霍元甲做出了夸大和演绎，是因为人们没有把霍元甲只看作一个武术家，而是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民族英雄，所以在他的身上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差别。好了，各位，一代豪杰霍元甲的故事我们就讲完了。如果您觉得不过瘾的话，最后再为大家送上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霍元甲》。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机会看了太等着，甚至装点的什么冷笑着，看下谁的理由如何，只敢跟我背上我的却叫了的，却那个徒子是你一个，这不论这谁是强者，谁在一头不理的资格。